四，背诵诗歌。 过故人庄，唐·孟浩然。故人具鸡宿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蒲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